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圣母颂，刚才我也说了，音乐有不同的感受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各界跨界人马，让我们用音乐中感动。因为明天也是我们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，在这里提前祝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吧。Body 的小号，既是温暖的，又是寂寥的。听着这段音乐，感觉到安静又温暖，让嘈杂城市里浮躁的人们，我相信都平静了内心。今天说是降温，还好没有太感觉到冷。可是说好的雪花呢？北京的雪呢？在哪里呀？来看看吧，各位好朋友的。签到。首先，一般的 Mr. Lee， 哎，今天一般也很难得呀。Mr. Lee 是1:50签到的。还有，我爱钢琴，嘿，胡雪迪说在车上听音乐。车上哪个位置呢？来说说北京今天各个地方的天气都是什么样子的。微笑你好，还有会飞的老马。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们，尼克 F， 准时的尼克 F， 1:50，溪水长流，还有甲壳山人花板爱乐立本白云，哎，你们两个名字在一起练到很有意思啊！秋水风声，还有金美美，怪胎虫，是的，怪胎虫，明天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生日，是明天。1月23号，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吗？哆来咪呀。曲水长流问这是什么乐器？是的，小号。刚才一开始听到的圣母颂是加弱音器的小号，而这里则是正常的音量音色。还有凤子 MM Double Bass 小林曲水长流。说了雪花都下到北京周边了，是因为雪花进城比较慢吗？那我们慢慢的等待。竹子城凤子，这种一好说了，说千岛说有雪，木有就在家听音乐吧。不管有没有雪花，我们在冬天里都感觉到浪漫和温暖，因为有音乐，对吗？李凯夫说了，这波雪过去了，又过去了。1月22号。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还会迎来北京的雪花吗？不过无论怎样，我们听到 Chris Botti 的小号吹的在这里甚是热闹和到达了高潮，也是爵士小号。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 The I Fall In Love，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跨界提琴的浪漫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是的，我的好朋友乔乔说了，跨界提琴真美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戴维·加雷特的演奏。在今天上半时段，我为大家带来的都是两位跨界大咖。戴维·加雷特演奏的是跨界小提琴，而这首作品改编自德沃夏克的幽默曲。前面的部分其实是正常的一个改编，因为幽默曲也分成很多的版本，有弦乐版本，有钢琴版本。而德沃夏克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是1894年，当时正在他的祖国捷克的维索卡地区度假，期间呢一共写了8首幽默曲，都是钢琴独奏作品。而德沃夏克的钢琴独奏曲，这里说个题外话，包括舞曲带内大概有80余首，但是大部分很多都改编成了管弦乐队曲，包括其实我们熟知的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，那也是他自己亲自改编成的管弦乐曲，原曲是钢琴作品。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幽默曲的7首，而这个改编版本在后面的乐队当中增加了很多的张力，更像是现代人可以听的节奏吧。时段听到的几首作品都是改编曲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，是什么？就是古典气质。而说到改编曲，当今被誉为跨界的大篷车的当代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谁呢？就是他。 叫做《小康乃馨圆舞曲》。李晓说了，我在广州惦记着北京的雪。哎，广州此时的天气怎么样啊？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？铁骑卓玛说，回到月会一般感觉真好。那你去哪儿了？铁骑卓玛说了，期盼已久的初雪并没如期而至，但古典与流行却能够天天陪伴我们。首刚才非常热情的康乃馨圆舞曲，而在这里我们也听到的是一首熟悉的作品。舒伯特小夜曲。

That'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. Smile, what's the use of crying? You'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。明天就是音乐广播的25周岁生日了。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很温暖、很温暖的音乐。这首《Smile》其实很有名，来自原创是卓别林，选自他的《摩登时代》。整个的歌曲的曲调都是卓别林自己创作的，甚至卓别林当年还用小提琴亲自演奏。这首 Smile 刚才也说了叫微笑，是1936年卓别林为电影《摩登时代》所写的主题曲，1954年由约翰·车纳和帕弗里·帕森斯填写歌词，被许多歌手传世所演唱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John Mayer 的演唱，与他合作的是 Chris Botti。 Smile,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. Smile, even though it's breaking.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, you'll get by. 听着这首歌，我在想，又是新的一年了，用这首微笑和我们所有的人来互勉，就像卓别林在他的电影当中所演的人物，大多是遭遇坎坷，但始终乐观而又坚强。而歌中也阐述了这样深刻的道理，面对不幸，微笑最为可贵。所以用音乐温暖我们吧。流浪者之歌，在这里听到的也是跨界版本，戴维加莱特。 这首是《流浪者之歌》前面的部分，可以说戴维加雷特在前面演绎的毕竟不错，因为无论他怎么样来演绎，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位跨界小提琴者。尽管他四岁的时候有一次说无意中拿起了他哥哥的小提琴，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拉，经过技巧两个月以后，技巧已经超过了当时正在跟老师学习的小提琴的哥哥，这怎么可能。后来在他八岁的时候，戴维加雷特已经有经纪公司来为他不停地安排独奏以及演出，后来包括像克劳迪奥阿巴多，还有包括他的老师还有阿卡多，甚至也都听过他的演奏，所以说他小时候也算是神童了。他说在他14岁以前，只要听到古典音乐，然后他就会手舞足蹈，而且再到后来去英国上学以后，他才有机会接触到流行音乐、摇滚音乐。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发现新大陆，之前不怎么听这些，之后突然像爆发一样，于是他现在在做这种音乐的融合。而说回到这首《流浪者之歌》，是萨拉萨蒂创作的，整部作品呢也分成不同的类型，好几个部分，一共有四个部分。最快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应该独奏的，但是戴维加雷特在他的专辑当中因为太难了，所以他把前面这几个部分单独来演绎，其实是古典的演绎方式，但是依然我觉得很跨界。这大概就是音乐家和跨界演奏者的很大区别吧。一听到这样的点就觉得可以嗨一下是吗？比刚才的 John 演唱的要厉害很多呀。这里我们听的是 If I Ever Lose My Place in You，